不好意思啊，头发已经乱到没办法整理了，所以戴帽子啊，跟你不合上戴帽子的理论是一样的、啊、对不起。那各位同学啊，上次加到上次有没有这是上上次的讲义，这次的在这边，对，那上次教的东西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没有啊，真的就是学中医啊，那要小心一点，一步一步来啊。那我们的这个太阳的一些比较代表的症状呢，除了桃核承气汤我们留在后面教之外呢，太阳经的一些病啊，我们大概有一个概略性的认识。那各位同学从太阳病的这个治疗里面呢，其实也大概也可以看到啊，这几个药方除了在治疗感冒以外，也在勾勒出人体的水的分布，对不对？这件事情啊，也是很要紧的，就是当你在感冒的时候，如何处理人体内的精液啊？因为上次有人跟我讲说，老师你在说精液的时候，不知道你在说哪几个字啊？不知道是这个精还是这个精啊？那所以我现在遇到同音字哦，要稍微小心一点。就像那个从前郝万山讲的那个笑话，你有听过吗？说什么头为诸阳之会啊，就头上是各条阳经都经过的一个地方啊。那结果头为诸阳之会呢，就有学生抄啊，头为这个诸阳，就是鸡鸭牛羊的那个诸阳啊。那有的时候我们这种讲古文的时候，大家会有很多谬误吧？就像有同学很用功，他把他上课听到的东西打成打字稿啊，然后给我，那我就从打字稿里面大家可以反省到我哪些字必须要写一半啊，其实还蛮多的，那都是我的这个教导不力啊。因为其实之前的我看同学的那个打字稿，我就发现说哇糟糕了，因为很多同学很多字是不知道是怎么写的啊，包括已经在我们这个班当过两届助教的助教打出来的稿子，我还是知道，才发现说，哦，原来我当年这样子讲过去，助教也不认得那是哪两个字啊。就好比说，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地方气灯光美气氛加那个气氛嘛，那气氛这个字，我每次都是照大陆讲法讲氛围，但是我助教打字给我打还就是分析的分哦，维护的维，然后我就想到说，哦，原来这样都不行哦，必须要讲台湾的这个用词啊，不然的话其实大家是很容易听错的。那么当我们提到太阳病，我们也认识了太阳病跟人的精液有很大的相关性的时候，那接下来我们就会面临到一个情况，就是如果当一个人精液不太够的时候，得太阳病会怎么样呢？那当然有很多很多可能性，我们从前有教到桂枝汤的时候就说桂枝加葛根汤，对不对？就是你桂枝汤症，如果你后脑勺觉得很僵硬，那你就要加葛根把这个水气拉上来啊，这个是知道的。那我们现在呢要正式进入一解方，这个葛根汤。那葛根汤其实在张仲景的太阳篇，它并不是一个很难理解的东西啊。太阳篇本篇不难理解，其实葛根汤我们要讲的东西往往是因为后代有人应用这个方剂，让它有别的用途产生，所以我们因应着后代的发现而多讲一点啊，不然的话本来在张仲景的《伤寒杂病杂病论》里面，葛根汤并没有那么复杂。哎，一定可以帮忙开一下窗户，好像觉得有点啊缺氧的感觉。谢谢。那我们来从七支一条、七支二条啊来看这个葛根汤。那七之一条他说，太阳病啊，象背降紧紧啊，无汗恶风者，葛根汤主之。这里其实蛮简单的，就是如果你是太阳病的伤寒，照理说应该是无汗又恶寒，对不对？那如果你是太阳病的中风，照理说应该是 有汗而恶风，而你又无汗又恶风，那你到底是中风还是伤寒呢？哦，这是一个我们不很确定的事。那项背降紧紧啊，就是你的后脑勺到脖子这后面的都很僵，那我们第一个想的就可以想到说，哦，这是因为你的这个水晶之气不能提升上来，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用提水晶之气的药物。那如果是三阴经的理证，那可能我们要用到附子才能把这个水气转上来，因为这个是命门火不足嘛。可是他已经说的是太阳病，太阳病一定怎么样，就是脉比较浮，对不对？病邪在表，所以你代表你的里面的元气并没有消亡而塌陷，所以你基本上的元气是有的，那你主要是要把水气提上来。而本来是桂枝加葛根汤的结构，可是呢你又没有汗，那所以你最好要用一点开汗的药帮忙，对不对？所以就桂枝汤葛根，桂枝加葛根汤的结构里面，你再加三两麻黄，那这样子加了以后芍药可以少一点啊。那这个或许是有了芍药的话就可以，芍药少一点的话可以让它发的力量再大一点，所以大概是这样子。那它的煮法呢是这个而且呢它我们这个煮到有麻黄的汤剂啊、哦，往往都是什么先拿一十碗的水煮麻黄，煮掉两碗，然后把渣渣沫沫捞掉然后再煮啊。那其实你们如果是在比较可以的中药行买的麻黄，它多半都已经帮你煮过一道，就麻黄多半中药行都治过，就是煮一下然后再把它那个水去掉然后再晒干。所以如果是现在台湾的中药行买到的麻黄，通常不需要先煮一道啊，所以就直接从八碗水或者七碗水煮起就可以了啊。那个头一个去上沫的部分已经有人帮我们做好了，那就这样子煮成三碗啊，然后就分三次喝。那它的处理法跟桂枝汤一样，就是要稍微啊盖一下背，但是因为有麻黄所以不需要喝粥对，不需要喝粥，对不对？因为有麻黄它自己就会开汗孔，所以就不需要喝粥了啊。那桂枝汤要喝粥，麻黄汤不必，葛根汤也不必啊，因为这个汗一定是会通常就会出得来的。那其他就跟桂枝汤一样啊，就是不要吃难消化的东西。就像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食肉则腹，这个就是吃到肉啊你的病就会回来，听过没？这个就是说如果你平常是一个肠胃不习惯于消化肉类的人，因为古时候好像过年的时候才有大鱼大肉嘛，那你不习惯吃的东西你在感冒的时候吃啊，它消耗你消化它的力气的时候，你就没有力气把感冒医好了啊。就是吃到你平常不太常吃的东西也会耗损你的元气的啊，在感冒的时候要记得这个原则。我们讲到感冒除了一个精益的原则之外呢，还有一个原则就是喝水要喝怎么样啦，或者是吃东西要怎么样，水要喝少少，对不对？不要喝太多，不然你身体要代谢那个水也要花力气。那同样的吃东西啊，也要吃清淡一点，就比如说比较安全的可能是吃一些稀饭啊或怎么样啊，这个好消化的东西，而且尽量在感冒的时候原则上是吃的东西味道要淡一点吧啊，太咸放很多味精酱油你也要花你的力气去消化啊，对不对？所以味道要淡啊。那这些都是一些基本的原则，要吃好消化的东西，因为这个消化力的分配在我们后面就会讲到。比如说第二条他说，如果是太阳跟阳明两条经都一起生病的话会怎么样，他说必自下利。也就是这个，如果你太阳经跟阳明经都生病的时候啊，你根本已经没有力气去管你肚子里面的食物怎么消化了。所以不管你平常，不管你的肠胃有没有寒呢，你都会拉肚子，因为 当你身上的抵抗力，这个元气已经同时在两条筋上面跟感冒抗衡的时候啊，那你已经没有任何力气剩下来可以给肠胃来消化东西了啊，所以就会变成痹自下痢，就是通常两条阳经合并的时候拉肚子是常态，就像太阳与少阳合并的黄芩汤症那也是下痢啊，所以同学要有一点这样子的概念。那除了精液的分布跟消化的力量的分布之外呢，哦不是之外，应该说我们要回头讲到精液的分布，就像葛根汤症如果照《伤寒杂病论》的这个条目来看的话，你也会觉得说它呀很像是中风跟伤寒的综合症，对不对？可是典型的中风又伤寒的症是大青龙汤症，是不是？就是中风中到底或者伤寒伤到营卫两伤的时候都会呈现大青龙汤症。那大青龙汤症跟葛根汤症其实是一个有一点意思的成对的存在，就是大青龙汤它是里面有热被你外面这个寒邪束在里面，所以这个人他是虽然会恶寒啦、然后怕风又怕冷，对不对？可是他同时会有烦的感觉，是不是？他那个烦是有热在包在里面。而葛根汤症如果我们跳开张仲景的这个条文说它的平常的应用来讲的话，那葛根汤的情况跟大青龙汤的情况有一点像，就是葛根汤我们日常生活中往往是先精液受损然后才会变成葛根汤症的感冒。那葛根汤症的感冒呢，以精液受损为前提的时候呢，它往往会呈现的状态是燥。我那时候上次在讲那个好多汤剂串讲的时候，说葛根汤会燥，那同学的笔记很多人就写成这个燥。哦，对不起哦，那是因为我懒得写黑板造成的谬误。就是葛根汤的那个燥是人觉得干干的，就是人有一点干干烧烧的那种燥，是火字旁的燥，不是这个燥啊。这个燥是心理上面的那种恍神，精神恍惚不安的那个燥，那不一样。那所以相对于很多要用附子来回阳的那种汤症里面的这个燥，就是人的那个精神散乱不安的那个燥，以及大青龙汤的那个烦，大青龙汤那个烦就听什么也不爽，说什么也不爽，或者是手放在哪里也不舒服，脚放在哪里也不舒服，那个是烦。那葛根汤的燥呢会比较回馈到我们一开始在教到会师汤的时候有略提过一个条文，我们就不回去看了。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有讲到说啊，什么是中风，什么是伤寒，什么是风温，你们有没有一个风温的印象？就是若是中风是怕风嘛，对不对？那伤寒中风都是会怕风或者怕冷，如果是阳明病的那个高烧的话，那就是根本不怕冷，反而是怕热，然后出大汗，衣服都穿不住，对不对？可是在中间有一个叫做风温的东西，就是当你受到风寒侵袭你的身体的时候，你是太阳症，原本太阳症应该是会怕风或怕冷的，对不对？可是因为你的精液已经先干掉了，那我也有解释精液干掉的原因，比如说熬夜打电动啦，坐飞机被抽干啦，飞机是最好的除湿机，对不对？这大家都知道吧，有没有坐过飞机的晓得吧，坐飞机你要不停的喝水，否则你会变木乃伊，对不对啊？说木乃伊有点过分了，就是很多人在飞机上中风的，你知道吧？就是有些老人家坐完飞机下飞机的时候就动不了了，因为他在飞机上一直被抽一直被抽，他的水气全部都没有了，然后风险就进得去了。所以坐完飞机后的感冒啊，是葛根汤症的几率是非常高的。那还有我说去海边打沙滩排球啊，狂挥汗，然后全身都已经汗流到快没有了，然后回来路上在游览车上面遭到冷气一吹，那个时候当你精液极端不足的时候呢，受到的伤风伤寒通常因为你身体已经水不够了，那伤风伤寒都会怕冷怕风之外还会发热，对不对？身体有抵抗力啊。 可是当你身体没有足够的水气的时候，你这个抵抗力一上来的时候，你的身体会怎么样？好像一个空的锅子在火上瓦斯炉上煎，所以你里面会产生一种发燥热的感觉，而这个燥热的感觉刚好呢跟你的恶寒相抵消，就是原来你是麻黄汤症，可是因为你在发燥热，所以两个感觉相抵消之后，你觉得你是桂枝汤症，变成直怕风不怕寒，这样能够明白吗？就是这个葛根汤症的这个无汗而恶风啊，它本身其实有暗示到一点，就是说因为你在发燥热，所以你的那个恶寒的感觉被燥热相抵消，变成一种恶风的感觉。那如果是桂枝和汤症又加上燥的话会怎么样呢？那根本你就不恶风也不恶寒，就是觉得因为那个燥热跟恶风的感觉抵消掉，所以在伤津益为前提的感冒，往往那个恶寒或恶风会变得很不明显，跟燥热感混杂。那这个混杂的时候，我们就为这种感冒取一个名字，叫做热感冒。你们有没有听过啊？就是受热之后也会感冒，对不对？受热以后汗红大开，当然会感冒。只是你回忆你昨天做错了什么事，你会觉得昨天在太阳底下奔跑啊，就是不觉得我有什么地方吹到冷风那样的感觉，所以变成俗称的热感冒，大概跟葛根汤症啊有关联性的那个可能性是很高的。那各位同学，你们有没有热感冒的人生体验呢？可不可以有谁告诉我热感冒是什么感觉？啊，就是可热，就是同时在感冒和同时有热烘烘的感觉，对不对？是不是大概是这样的感觉？然后你也知道你不是完全的着凉，对不对？啊，那你们有没有小朋友什么熬夜打电动有葛根汤症的？我是觉得我一旦熬过夜之后非常容易变成葛根汤症，就是又干又感冒。当然这个精益不足的葛根汤症跟少阴病也只是一线之隔而已，因为你再虚一点，那个邪气就完全吸到你精去了，就直接重成少阴了啊。所以就葛根汤症的情况就是，如果是大玩而特玩而大熬夜，那个通常直接就掉到少阴去了。那如果是晒太阳或者是坐飞机那种，比较会是葛根汤症 啊大概会有这样的可能性。所以我常常说啊，当你得到葛根汤症的时候，那个邪气都是你自己把它拉进来的。那我们不是中国有一句古话说冬不藏精，对不对？冬天如果不藏精的话，春天一定会病温，对不对？就是这个东西，其实中国人对于温病的看法就是，如果你的冬天你的精，这个精没有好好的收藏啊，就比如说有些夫妻就是趁着过年赶快做人，对不对啊？那这样子的话，你的这个身体里面空掉的那一块虚的部分会把邪气引进去，那这个病毒呢在冬天的时候在你身体里面埋得很里面，它也不发作，你很虚，可是你的身体在冬天的时候带新陈代谢都很慢，所以它也不发作。就像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有些人他已经虚弱到都不会得感冒了，就感冒也需要体力的哦。有些人他太虚弱了，所以你不会感冒了，就是对感冒病毒看到这个人分不清楚那边有没有一个人，对不对？当你的身体能不够的时候，病毒看你也觉得哎，好像隐隐约约啊，找不到你的存在啊，所以失去了标靶。那可是等到你春天你的阳元气开始活动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发感冒，对不对？可是发感冒的时候呢，同时因为你的这个筋在冬天受伤了，所以到春天的时候你的筋液也不够，所以身体的阳一运作的时候，身体就自动干掉，于是就发那种又是感冒又很干燥的感冒。而那个干燥已经在边缘了。什么叫边缘？有没有听过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就是把你身体燥到那样的时候很容易会上火。上火什么？上火就是细菌性的发炎，对不对？所以你已经到了那个边缘了，你一旦感冒说不定就连锁反应，细菌感染就开始了，所以就又感冒，就是病毒帮着细菌护航，对不对？然后让细菌也可以繁衍，然后就变成温病了。所以温病 跟热感冒跟所谓的少阴病其实是有一点相关性的，就当你的肾太虚的时候啊，温病、少阴病跟热感冒之间是有一些交接的点的，所以这也是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喉咙痛很难医的一个原因，因为你喉咙烂掉，你会同时觉得那个好像是少阴病，又好像是温病，而这两件事其实往往是同一件事。所以我们在教麻杏甘石汤的时候，教了一部分的喉咙痛的方。可是如果你的喉咙整个烂掉，你的脉比那个麻杏甘石汤的脉要再弱一点点，可能你的整个药就要换掉啊。所以它那个边缘地带是存在的。所以到底怎么样要放到少阴，怎么样要放到温病，其实还是有一点还是有一点难度的。主要的分辨点是温病的脉力是比较红而滑，少阴的脉力比较沉而细啊，一定要这个记得。就我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是因为我发现同学啊，有的时候看到喉咙痛，尤其是家人的喉咙痛，看到喉咙痛然后又带去给外面的中医看，又带去给外面的西医看，然后大家都会说你在发炎，在发炎，对不对？然后就开始慌了，就一直想着怎么样能够消这个炎，于是什么消炎药，什么西瓜霜，什么什么普气消毒饮，就要一直吃。可是太偏向于，因为你知道病人一直在叫喉咙痛，所以你就一直想把他那个炎消掉。可是你有时候忘记他那个感冒的本体可能是少阴，所以你就一直在消炎，可是没办法把感冒医好。因为少阴的感冒一开始的喉咙痛可能是要用麻黄附子细辛汤，这是第一发。如果你第一发没有医得很透，它立刻就会转成真武汤症。可是当你身体已经处在真武汤症的时候，你的喉咙也是大烂而特烂，大痛而特痛，那往往在这个时候同学就会慌掉，拼命就会想要消那个喉咙的炎，而忘了把他身体的这个少阴病的本体医好。所以这个我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因为往往这个地方大家都被拉走啊，就是外面的医生不管什么少阴病都开温病的方来医啊，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即使是我班上的学生第一次接触中医，往往也在这个地方就被拉跑了啊，因为以喉咙痛为主诉的时候，人会急，想说怎么消这个炎啊，都想要一包药能够把那个发炎的喉咙退那个炎退掉，所以会产生这样的问题。那从这个津液的不足产生葛根汤症，那这葛根汤症就是介于少阴跟温病之间的东西。我现在讲一点那种对未来的预言，到时候不准会被笑死哦。就是我看今年的五运六气，会觉得今年好像到了夏天蛮容易产生真正的温病。那然后我们教这个伤寒论，以我脱课的严重度，到夏天的时候刚好就教到伤寒的这个六经的传遍好像告一个段落，然后那个时候大家就来得温病，然后完全都不会医，这可怎么办啊？就是温病是另外一套医法，温病是要清热消炎杀菌的啊，那个就是一面治感冒一面清热消炎杀菌。所以今年遇到这样的难题啊，所以怎么办？可能到时候夏天会有一点危险。然后张仲景这个桂林古本啊，教温病的这些方式民国初年才出土的，所以过去1700年之中是没有任何临床实验证明，所以我不知道那个方可不可以用，连桂林古本是不是绝对的真本我们也不知道，那所以好像很危险啊。所以今年夏天的时候自求多福，那这样说好了，反正桃园有一位叫黄成义的先生，他医温病医得很顺很顺，他非常会医温病，那到时候就转诊到那边去算好不好，就是也有很会医温病的人嘛啊。哦，我这样太偷懒了啊！学生说的不是偷懒，我要顾虑你们的消化程度跟我的水平。我跟你讲，我的医疗水平到现在还不能够说我能够把温病医得很好。我老实跟你承认就是这样子，因为那些方子，仲景方里的温病方是民国初年才挖出来的，我根本没有医案可以看，所以每次开的时候都是手忙脚乱的啊。所以 你们如果自己在家天纵奇才有胆量的话，你自己看这个千面会可以骗自己吃啊。那我是不敢挂任何保证啊。道理上看起来那个会变骗的方子在道理上是非常 OK 的，但是因为没有试过，所以我不太清楚。那有一些会变的通用方，什么银翘散、桑菊饮、什么普济消毒饮，那那些用的还不错的话，还可以顶一顶啊。啊，这样大概是这样。那我说呀，教到葛根汤就要谈到一件事，因为葛根这味药，如果以药物的归经来讲，葛根是哪一经的引经药啊？应该比较算是阳明经，对不对？就葛根这种白白的这种东西啊，它是足阳明胃经，它是以足阳明胃经为中轴，然后把脾胃这个中焦区块以下的水气拉上来，对不对？然后输布到太阳经的，对不对？所以你会看到葛根它同时这个药性也做了一件事，就是它站在一个地方把元气从阳明经推到太阳经，其实从也可以说把病邪从阳明经推到太阳经。而葛根汤它所作用的范围呢，其实就非常非常像是有一个病邪它介于太阳区块跟阳明区块之间，就是病邪为什么会掉到阳明经去，其实有很多很多理由。因为阳明经，比如说阳明经是人体里面抵抗力最强的一条经，就是它的这个力道很强，所以在张仲景的书里面有写说阳明是中央土啊，万物之所归，无所复传。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如果有很多病邪啊，你觉得要找一个场域让元气跟病毒来相打，那这个比较不会被打烂的这个竞技台是阳明经，因为阳明经是多气多血，比较耐打。就像前一阵在电视台看到有卡通片叫悠游白书啊，他们就人跟妖怪打架，动不动就把整个擂台打烂掉，然后要重新造一个擂台才能打。那阳明经就是那种比较不会烂的擂台，那所以有的时候病邪会自动归定到阳明经比较好打，那这是其中一个可能性。那另外一个可能性，在阳明篇也讲说，你原本是太阳病的，可是太阳经是靠你的精液在支撑的，因为太阳经的整个区块营卫之气是靠你身体里面的水气在支撑的，如果你的精液不够的话，你的太阳区块是很稀薄的，你没有精液，你的这个你看我们的气从营分到胃分，对不对？那也是从血里面分出水变成汗，对不对？它这个营卫之间就是靠一个水在传递的。那肾这个地方命门之火啊，把这个胃气推送出来，经过三焦这个水道，然后把元气拱出来，这也是精液，对不对？那如果你精液不够的时候，那太阳经这个战场就变成你的抵抗力跟你的病邪好像在钢索上面决斗一样，它都没有一个很好的擂台可以打。所以这样子的话，这个观众或者是裁判可能就会说，哎，两边先停手，我们到那边有一个很好的擂台的地方，我们再来打。所以这样子也会很容易的让病邪归到阳明经。所以太阳经的水气不够也是这个病邪到阳明经的一个理由啊。那阳明经就多气多血啊，就是在肌肉里面。我想我们人啊，即使是口干舌燥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大块的六块肌也不会一瞬间就萎缩掉了，对不对？里面是塞得饱饱的，对不对？所以即使精液不够，肌肉这个区块还是可以用的啊。而肌肉里面有非常高的产热的能量，你要用多高的热量去烧那个病毒都可以，对不对？所以就自动的转移。所以葛根汤呢，它也就是一个牵涉到一个病邪从太阳区块到转到阳明区块的时候的汤剂。所以呢，你想想看，太阳区块如果很发燥，而你不把它立刻医好，其实很快的就会不是转归阳明就是转归温病。那葛根它从阳明区块把这个气拉出来往太阳推，其实本身也是在抵抗这个转归的过程，好不好？所以同学也要知道一下。那么要知道这个呢，你才会知道这个72条 太阳与阳明合并者必自下利啊，可跟当主之。其实这个怎么样叫合并，怎么样叫并病啊，这个以临床来看有一点混乱吧，就是在张仲景的书里面有两个词啊，一个叫做合并，一个叫做并病。通常合并的话代表这个病邪呢，太阳经也有，阳明经也有，这样叫合并。那病病的话是原本这个病邪在太阳经，那接下来这个病邪到阳明经，它现在正要从太阳经过渡到阳明经，在那个交界点的话称为病病。那医法是不太一样的，好不好？就是病邪从这条经顺顺的传往另外一条经，那个转掉的转经的过程称为病病。那两条经同时受邪称为合并啊。那其实病病的东西我在我们这个课不会讲到很多吧，只是知道一下名词定义啊。那当你的那如果一个人他阳明经有病，我们从前六经的总纲有大家跟同学带到下，阳明经就是口渴，对不对？出大汗，脉洪大啊，然后发高烧，对不对？这是阳明经啊。所以太阳与阳明合并的人呢，就好比说如果一个人他脉又浮又很红，然后又燥又有点怕的，然后又出大汗又很热，就是这种综合的情况，那你要看他怎么样可以知道他是不是这个人是阳明跟太阳两经同时病呢？那张仲景给你一个辩证点，就是如果是两经同时病的话，大概这人一定在拉肚子，因为你的抵抗力同时要在阳明跟太阳两个场域打的时候，就所有的人力都动员出来到这两条经上面去抵抗对方的时候呢，啊，全体总动员打架的时候呢，就没有人留下来扫厕所了，所以就拉肚子啊，就是消化没有人管了。那这个比较是合并的时候出现的状况。那么如果是太阳与阳明合并的这个拉肚子的话，那他一定是怎么样啊？他一定是就是说病邪要处理的话，一定要把病邪从阳明全部都拉回太阳，然后再从太阳推出去。那这样子的话用葛根汤是可以的。那我这里是因为我们接下来要教一个汤剂叫做葛根黄芩黄连汤，就葛根黄芩黄连汤那个是真的是太阳水气下坠变成拉肚子，那那一种的拉肚子就要用八两的葛根，就是半斤。那这个八两的葛根是葛根汤的葛根，因为葛根汤或者桂枝加葛根汤，葛根都是四两，对不对？我们知道葛根药性比较微弱，所以以四两当个单位。四两的葛根呢，就负责从阳明区块把邪气推到太阳区块，然后呢把水晶之气倒上来，把这个燥的地方润了啊，因为后脑勺会僵，是因为它人的水气不够，然后这样子顺便再把病邪推出去。那如果是不管是风邪或者寒邪，因为葛根汤里面有麻黄，所以基本上是推得出去的。就是麻桂同用的话，它其实有一点大青龙汤调子，对不对？只是大青龙汤那个闷住的烧要用石膏把那个热推出来。其实大青龙汤也可以说有带到阳明，只是大青龙汤好像看不太出来那个太阳经在干燥的那个问题，就是一个是里热很重，是阳，其实大青龙汤跟葛根汤都可以说是太阳跟阳明的合并嘛，这都有一点，但是他们的病机啊病程有一点不一样，所以我们用料也不一样。那同学就记得说葛根汤的感冒就是你一面感冒一面觉得身体有点燥热跟干燥的感觉，然后会很像桂枝汤或者麻黄汤症，可是脉是浮的，然后有一点燥热的感觉啊。那或者是你脉浮又有燥热又有后脑烧僵，然后又觉得哎呦发烧，可是你拉肚子啊，那这个要用葛根汤。那一旦病邪能够打回同一经又推出去的时候，那你有你的元气有空了，就是病邪打走了，元气不被它绊住了，就自然会回去处理消化道该处理的地方，那那拉肚子会自己好。所以葛根汤的拉肚子是不要去治拉肚子的， 重点是能够把两条筋上的邪气逼出去啊，这样子的话拉肚子就会自己好。那如果说两阳合并不下利而呕呢，哦，就是消化道要罢工，那不一定罢工哪一段的，对不对？它可以说是不好好给你消化，让你一直拉，也可以说根本你吃什么它都把你吐出来，因为一样嘛，就是反正不动嘛，对不对？胃不做事了，你东西进来啊，对不起，今天老子不开火了，推出去。那这样子的话怎么办？那用葛根好像还不够力，就是要用点帮忙镇逆降呕的药。那当然是半夏是很好的药啊，所以就加一些半夏，就可以把这个食物比较能够带下来。就是因为张仲景的方里面用半夏来止吐的这个情况还蛮多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最基本的葛根汤。而我们就知道说，葛根汤在现在啊，我们的台湾岛，如果你是坐飞机或者熬夜或者海边玩回来等等等等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就是伤到筋，伤到这个筋或这个筋的事情做了之后呢，都有可能得到葛根汤症。那如果你是这个筋伤的太多的话，可能直接陷入三阴症啊，那就不一，就葛根汤症只是一个啊，经过一下啊，可能会直接直中少阴或怎么样。那么，那至于说啊，葛根汤的主症呢，还有一个点可以看的是什么呢？就是禁病啊，那就12至34条啊，同学们稍微看一眼啊，这个禁病我们不很用力讲，但是要让同学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啊，这个十二之禁病是什么呢？就是感冒呢，发高烧，然后变成全身抽搐僵直。禁就是我们说痉挛，对不对？就是抽筋嘛。那你有没有看过有人有什么人的病毒性感染？各位同学，病毒感染之后，然后全身在那边牙齿咬得紧紧，然后整个人这样子绷在那边这样子，那是什么病啊？哦，对对对，无菌性脑膜炎，或者是小儿麻痹会不会这样子？有没有人知道？不是癫痫哦，癫痫不是癫痫，癫痫是倒在地，但不是感冒，癫痫不是病毒引起的，癫痫在中医里面是心神不对啊，痰饮痰症，癫痫是另外一边的事情啊、哦。那是风中风跟痰那个是癫痫，但是基本上就是脑膜炎之类的高烧，那种脑膜炎的高烧呢，如果以西医的论点来看，就是这个人烧到脑了，对不对？到底脑里面有没有病毒我也搞不清楚啊，你们有人可以告诉我吗？就是脑膜炎的高烧，我们以西医来讲，就是这个人再烧下去可能会变白痴，对不对？就是会烧坏。那可是如果以中医来讲的话，脑就是人的筋跟筋的这个总合起来的东西嘛，就是脑这个东西75%都是胆固醇构成的嘛，就是一团人的这个筋液的凝结物嘛，所以这个筋或者是脊髓骨髓以及骨髓里面的脑子，在中国人看起来是一体的东西啊。那当你的这个部分不足的时候，就很容易烧过头。那烧过头的基本现象就是筋液不足的烧，因为葛根汤这不是后脑勺僵得不得了，对不对？那这地方就是一种啊，这种燥，这个刚刚已经擦掉了啊，就干燥的燥，以至于这个全身僵直。那一定要有润燥的药，那你或者用葛根，或者用瓜蒌根，总而言之就是要救筋液，救筋液这个人的这个才会好啊。那所以我想，如果你们遇到自己或者是家人已经发高烧成那样子，然后全身僵直了，你们真的觉得你那时候用葛根汤有人可以吃吗？或者是西医可以让你吃吗？我在想，我现在在教这样废话，但是你至少要知道，就是其实这种东西吃葛根汤的疗效是非常高的。就是当我们人体在跟病毒做抗争的时候啊， 西医其实真的不太能够理解我们中医是怎么在退烧的，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桂枝汤一开汗口，就烧就退，然后石膏什么白虎汤吃下去烧就退，那真武汤附子一喝下去烧就退，然后什么个麻黄汤麻黄一开就烧就退，就是我们都有非常清楚的退烧手法，我们就是怎么样能够把那个病邪一打拿走烧就退。那同样的，你烧成那样子的时候，你当然要桂枝麻黄赶快把病邪避出去的同时，用葛根把这个精液拉过来，那这样子的话这个烧就会退，这个人的这个，如果你不能够把病毒排除的话，你不管怎么退这个烧，这个人还是很危险的，因为它里面病毒是不断在蔓延的，对不对？所以中医之所以在治感冒这件事情非常的可贵，也可以说就是因为中医知道怎么把病毒排除，那西医是不知道怎么把病毒排除。那如果你以病毒无法排除做前提来帮这个人退烧的话，那你不管怎么退烧其实都很难医，因为病毒在这边，身体还是想要抗，跟他相抗，对不对？所以你不管怎么医都是一种跟他互相杠的状态， 你把抵抗力打低，把这个人的体功能降低来退这个烧，或者给人家敷冰枕冰袋，就冰枕冰袋在这种情况下你能救得回几个人哦？很难救回几个人嘛，对不对？因为你用了冰枕冰袋，对于这个人他的身体想要抵抗这个病毒一点意义都没有哦，你只是让这身体更难以去抵抗病毒而已。所以用降低体功能来退烧啊，其实是不足取的。所以我们常常会说哦，被这个打了退烧针或者点滴之类的退烧法退过以后，那个人看起来烧是退的，其实是病得更惨啊，就是他是从三阳经的病掉到三阴经去，就是这个病毒又可以更往前面走一步了啊，并不是退一步。那当然绝不是西医手下必出死人，也不是啊，也有人看西医看好的嘛，对不对？就是治来治去还是有治好的情况，只是以我们学习仲景医学的时候就会觉得这种前提，就会觉得说其实张仲景的这些方法真的处理得很好，好到你不太需要到西医那边去冒险。可是你们初学的话大概会觉得自己开药比较冒险吧，哦，这样子，你们要多经验，就是平常热感冒要把握那个感觉去经验，然后把它医好。那你用熟了以后，遇到脑膜炎的时候，就会觉得说自己在家医真好医。就像我们前面有讲过说，小儿麻痹病毒在发高烧的时候，其实很像是桂枝附子汤症，就是又是脉浮，又是怕冷，然后又是出大汗。那个时候你用桂枝附子汤，那个病就在那个当下就医好了，你也不用去小儿麻痹了嘛，对不对？所以同样的脑膜炎的话啊，在这个地方也是有一个很好下药的点啊。当然真的到脑膜炎，它这个34条说，你看太阳病无汗而小便反少，这个小便反少就身体的水气是不能气化啊，然后气上冲胸，这些都乱七八糟，像口筋不得语，牙齿咬得紧紧的不能讲话，欲作刚劲啊。那刚劲的话就是那个脉哈，很硬很硬的，然后人也很硬的，叫做刚劲。那有一种呢，他的那个身体僵硬的，他的脉是软塌塌的，那这个叫柔劲啊。那这个刚劲的话，代表他的这个干燥的部分是很遍布他的表的部分，所以你要葛根汤把这个葛根把这个精液输布到最表层来。那这样子的话，他的这个病毒逼开了，然后精液到了，这个人就会软下来，就没事了。那你看他33条，那是讲是柔劲的。那柔劲的话是什么呢？他的身体也是绷得紧紧的，可是脉反沉迟，那就代表他这个人哦，肝的地方比较偏里面，所以他的身体的抵抗力是在往里面去救自己的。那如果同样是肝的不得了，然后他往里面的话，那怎么样呢？用桂枝加瓜蒌的汤啊，那我们曾经教过瓜蒌根跟葛根很像，对不对？那可是葛根是从胃这个地方把水打抽上来以后，再往外面太阳经表去打，那这样子就是葛根会把水气带到这个上面来，带到后脑勺来。可是瓜蒌根呢，就是水气拉上来以后就润在这个脾胃这边，不再往外走了。就同样是一个藤蔓，葛根是开细碎的散花，结出小小的像谷子一样的碎碎的果实，所以那样子的话这个水气是散的。那瓜蒌是这个水气拉上也是一个藤蔓能够通经络，可是最后是结成一个瓜，对不对？所以它那个水气是不会散的。所以 瓜蒌跟葛根是一个很近似的对药，就它的水气拉出来，然后到外面是葛根，拉上来停在这里是瓜蒌。所以如果它干的是某一个区块，比较不是太阳表的区块，而是肌肉里面的水不够，就是阳明区块水不够，那用瓜蒌。好，所以它的这个脉是沉迟，就是你整个人僵直抽蓄，它的脉如果是当然了，如果僵直抽蓄吐白沫脉很弦，那个是癫痫哦，那个不是脑膜炎哦，这脑膜炎是感冒发烧开始嘛。那如果你的脉是很浮很紧，然后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是用葛根汤。如果你的这个脉是沉迟而整个人僵在那边，那个用瓜蒌桂枝汤。所以瓜蒌桂枝汤葛根汤根本是同一个道理，只是你把那个精气要往外面送还是往里面润，只是这样子而已。那另外如果更加严重的话呢，这个比如说37条啊，他说颈病胸满口筋握不着席脚软疾痹戒食，就是他那个颈病啊是这样的，胸口闷得不得了，然后牙齿咬得紧紧的，就是你必须要给他塞毛巾哦，不然他怕咬断舌头这种啊。然后呢握不着席是什么，是因为这个人已经僵直到躺在床上是那种你知道，就是像一个铁板桥一样，你知道，就是像一个拱桥一样，就已经他已经身体僵到，就是好像那个催眠术那个人可以把他这样子，这个头放在一个椅子上，脚放在椅子上，中间不垫，他可以这样子直直的僵在那边。那是形容卧不着席，是形容这个人已经僵到这个程度了。然后脚软疾，就是脚已经没有筋力到脚抽筋了。那这样子的话，一定要什么？急下存阴，就是用大承气汤，我们称之为急下以存阴，就是。这个时候啊，已经精液到，因为精液完全烧干的时候，人大概就活不了了。所以呢，这个时候要毫不留情的用下法，把他的那个肝在里面的大便扒下来，不然的话，它里面会一直烧，一直把精液烧干掉。然后这样子才能救到最后一点点的精液啊、哦。所以那是用大承气汤，对，用急下以存阴啊。大承气汤有，因为如果你。如果是大承气汤症的那种病啊，但大承气汤应该有别的辨证点，就是大便大不出来了。那但是如果已经有人在那边发烧僵持了，谁还告诉他大不大得出来，对不对？所以要看那个病的严重度啊。就是如果退一层呢，就用瓜蒌桂枝汤；中间的就用葛根汤；再进一层，那个人已经眼看就要烧干了，用大承气汤啊，大承气汤。也是一个救精液的方法，当然这个东西是我们叫到阳明篇啊才会晓得的。只是呢，我们从太阳篇讲到阳明篇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颈病的结构啊，可以让同学认识到在中医的世界里面啊，那请说。 老师，那个33条，你讲那个颈是柔颈还是刀颈？ 33条是应该是柔颈吧？ 但24条讲脉沉迟者为刚劲。 哦，对不起啊，那我说错了，对不起，脉浮说就是葛根汤这才叫柔劲啊，然后脉沉迟叫刚劲，就这个东西，我想反掉了，对，对不起，我没有读得很仔细，难道是宋本跟桂林本有不一样吗？我搞不清楚，我有点混掉了，没关系，我不要给自己找理由，就是我读错了，就这样子，啊，就是，那就是 这个部分，老师再说一次啊。 哪一个部分？ 就是刚劲跟柔劲，因为这边34条是说刚劲者葛根汤主之呢， 就是欲做刚劲， 欲做刚劲啊。那我们这样说好了，他的，我们先看24、25条好不好啊？他就说，如果是发热无汗而恶寒者，如果是脉沉迟是刚劲，然后发热汗出不恶寒。不恶寒者，脉浮硕名柔劲，对不对？那这有点麻烦哈、哦，就是因为照理说，不恶寒的那个应该是瓜蒌桂枝汤比较像，对不对？还是我干脆啊、哦，然后还有发热脉沉细，名曰劲啊。我这个地方的定义，我觉得我一下子有点愣住哎，因为我原来这一条只是带大家看一眼哦，没有想要细讲，所以就没有这个太用功啊。那 这个我说一个一家的一般论好不好？我只说一个一般论，就是这些条文可能有一些我们难以解释的地方啊。那但是一般来讲呢，我们会认为说瓜蒌桂枝汤是我们比较把它归纳于跟葛根汤正比的话，瓜蒌桂枝汤的茎是比较属于柔茎的啊。那这个柔茎跟刚茎的差别在哪里呢？啊，就是主要是用葛根汤跟瓜蒌桂枝汤的差别点在于，葛根汤里面你需要对付的邪气是比较多的，就是你必须要有麻黄加上桂枝加上葛根去把病邪逼出去，那他要对付的精益不足相对来讲会少一点点。那瓜蒌桂枝汤的情况比较是病邪没有那么大，可是精益不足的现象比较严重，就是有一派一家这样说好不好，只是一派，我不敢说就是定论，但是大家在这个条文啊产生这样多就是这个条文的理路本身有点混乱有点矛盾，所以在勉强要解释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有自己的这个解释法，但是原则上面来讲的话恐怕卖陈池的比较会用瓜蒌桂枝汤，卖福锦的比较会用葛根汤，那这样子大概还是有这么一回事了好不好。那而且怎么讲呢，就是很明显的就是瓜蒌桂枝汤的病里面比较偏底一点，就是比较在肠胃这边，那葛根汤的病是比较偏表一点，就是你需要把它推出去的，所以它的那个病位大概是有这样的分辨。那既然瓜蒌桂枝汤的病位比较偏底偏肠胃道里面，而葛根汤比较偏表的话，那应该是瓜蒌桂枝汤的脉比较沉，然后葛根汤的脉是比较浮的。那至于大承气汤，那个咬牙整个人拱成那样子抽成那样子，那看也看得出来了，那就就是最好你是一开始瓜蒌桂枝汤葛根汤就用对用好，你就不要变成那个样子，我都觉得能不要用到承气汤就不要用到承气啊。那当然这里是逻辑上是有一点混乱的啊，我只能说是我没有读好啊，因为这一段我就是只是在讲到葛根汤就顺便带到那一条，所以前后文我都没有好好准备啊，这样子。那主要就是从这个茎病这边，我们也看到太阳病它的这个精益是有多重要，对不对？如果是精益不够的时候，它可能会变成抽蓄性的病毒性疾病。虽然在西医这个就分成这个叫做脑膜炎，这个叫做感冒，但是在中医的世界都是病毒性疾病，都是从中风伤寒开始的，只是随着这个体质的不一样而产生了种种的变化，对不对？那再多一点再怎么样就进入阳明的区块啊，那个阳明的区块也是一样有高烧怎么样，但是这是另外一个情况。那所以这些病的这个一层次各种病的这个交接点让同学最好能够认识一下好不好啊。那这个教葛根汤顺便多讲这些事情呢是想要同学大概在病理上面能够有这些认识，因为我们这样的中医关起门来讲，我这样讲好像很理所当然，如果你现在已经学过西医了，你会觉得我在放什么狗屁，你知道，就是因为他的理论架构真的很不一样，所以我也只能说我们是一家之言嘛，哦，就是他们有别的病类的分类法，用别的观察角度，那会看到很不一样的理论的，啊，那我们下一堂课再来讲葛根汤的一些活用的方法。